咱们都是成年人，就是未成年咱就不讲了，因为成年人呢，他脖子是非常明显，他是男性这个性功能和男性阳气生发的一个标准的标志。如果阳气不足或者说精神不好的话，他肯定是发动不了。所以那个有没有脖子是咱们男性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我现在练的反正基本上只要睡觉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右侧卧保准按照师傅教的这个，因为好多还没有学三步功，所以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真的学了三步功以后，我们是严格按照师傅教的功法来睡觉，如果不睡觉就出问题，比如我躺着睡那就完蛋了，肯定就等到警觉的那一刻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或者是来了以后，因为都是在右侧卧右侧卧的过程中，然后猛的就是一下子，就那一刻啊，就等于猛龙出海一样，确确实实就跟自己要自己的命一样，一下子，噌一下子就那个威力就开始一下子就热上了，热上来以后最快的时候是浑身瞬间就到了三度到五度，然后这个口里面的感觉呢是有一点咸咸的味道，带点蜂蜜的甜味儿，有的时候就太猛了，以后它就是咸味重一点，不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甜味多一点，是这样子，瞬间整个身体从尾闾一下子到头部全部都发热，然后浑身发热，就烫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会阴部分，包括这个男性的外肾部分，都有那种跳动，有那种就是往外排泄的感觉，你那一刻就是全身全部绷紧，全部颤动，这种颤动控制不住的颤动，我这种是还是轻的，一般就是真正踩回去了以后，他那种颤动啊，是全部全身上下哒哒哒哒哒，嘴巴就跟疯了一样。他踩完了以后全身上下都通透，然后发热，脸颊潮红，就跟那个女同志有那种谈恋爱那种感觉一样的，男同志也是一样，他全身潮红，就是浑身发热，就是踩进来了，每踩一次这个精神啊就精神很多，如果不踩的话，如果比如睡觉没注意，或者是说这个仰着睡觉了，有一天如果突然就是没踩住跑掉了，明显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头发昏沉不精神，那种感觉特别明显。我现在反正就是按照师傅的做法，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这个会阴跳动的时候，那几天我就特别注意，反正打死都是右侧卧，怎么都是右侧卧，反正怎么劝我也是右侧卧，就是稍微有点动作，赶紧踩，哪怕踩不上，我要把这个动作给做完，这样子就保证不跑不漏。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匡斌老师，我们私下交流过，他非常敏感，就是一旦有动作以后，他的那个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反应奇快。马上就能反应过来，我们属于那种愚钝性的，我们反应过来了有时候跑掉了下面，所以那时候非常懊悔，我跟那个匡俊老师沟通了，所以这个就靠个人的这个训练的越敏感，你睡觉的时候越没问题，如果不经常训练的话，这个下面敏感度就很差，有的时候你一觉醒来下面哦，怎么一滩水，还以为自己不知道，没有反应。现在我们就是反应特别敏感，下面稍微一动，疼我们就能醒；稍微一动，疼我们就能醒，也就不用倒单了。就是有的是偶尔，比如讲睡觉太晚了，我要是过了12点钟睡觉，到4点钟左右，如果火势出现，那就守不住，为啥呢？昏沉过去了。所以我说80%。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如果能达到匡志勇老师那种100%，那可能精神会更好很多。 有没有梦境中出现？ 梦境有， 能抓着我们在梦里。 梦见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全部要 马上醒过来。 嗯，抬头瞪眼，就是那个动作，必须不是起来， 不行，来不及了。 你梦境中，如果你再起来，已经都晚了。梦境中它是条件反射，梦境中是一下子整个身体就全部 停止， 就把那个动作就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你睁开眼睛一看，浑身就出汗了，你就和自己觉得很好笑。你说梦境中就踩完了，这样，不就这样吧，师傅？ 对，我们小勇正好说想看看这个糖尿病怎么能治好，正好来看看到那个洪海天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糖尿病怎么能治好。 这个牛油崩啊，就给了很多人没有反应呢，就很多细节讲得很好啊，然后要求我再讲一下龟缩。 我现在把我多年求道得来的一个秘诀告诉你们，就是感恩你才可以连接，你可以连接上祖师的能量，就像一根天线接上。如果你真的连接上了，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不一样，有电流流到身体，还会有诸多的反应啊，你们可以慢慢的自己去发掘，这股加持力会大大的增强你练功的进度。现在心神安宁，面含微笑，嘴角上扬，能够学到这么好的功法是我们的福报。全身放松，全身的每块肌肉、每节骨头、关节与关节之间完全放松，一点力气都不用，沐浴在祖师的光的加持之中，全身舒畅，呼吸越来越深长。现在自然的呼吸，慢慢的自然的吸气，呼吸一点一点的到达丹田的底部，自然的呼气，再来一次轻柔缓慢的吸气，慢慢慢慢的到达下丹田的深处，呼吸越慢越好。其实太极回春功特别简单，通过转动两个肩来转动双肾。在我们的传承中，双肩连着双肾，成年人都是肾精亏虚，以至于百病丛生。那么养生治病和修行的第一步就是填补肾精。那么这个太极回春是怎么来填补肾精的啊？等我们练完功，那我会再找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讲理论。好，现在左脚向左平行，迈开一步，两脚与肩同宽或者略宽，身体慢慢的下蹲，就好像臀部下面有一个凳子，屈膝，但是注意重力不要放在膝盖上。你现在呢，可以眼睛朝下看，透过你的鼻尖往下看，你的两个膝盖应该是跟你的两个脚趾尖成垂直，这样子就算是 功到位了啊，因为练功先练腿，我们人老先老腿，所以呢，在站桩的基础上来习练太极回春功，既有了站桩的优势，又不避免了站桩的弊端。我们现在要慢慢的将两个尖尖轻轻的转动画圆，顺序呢就是前上后下啊，注意啊，只有一个顺序，就是肩膀往后转圈，没有往前的。对于首次练功的人，我们可以轻轻的吸气，顺势把双肩提起，慢慢的越提越高，越提越高的两个肩膀，高到不能再高。好，慢慢慢慢的放下，好，再来轻轻的吸气，提肩，慢慢慢慢往上，上到最高处，好，通过了刚刚的一些预备动作，现在呢，我们开始正式的练太极回春功。下身还是保持站桩的姿势，膝盖弯曲，注意命门放松啊！命门呢，就是在我们肚脐眼的正后方。简单的来说呢，你用你的手从你的尾闾往腰上摸啊，不能够有曲线。也就是不能够塌腰，当你的命门放松之后，也就是当你的松腰做到位之后，你的气机才可能上下畅通，当你做到位了，你就可以感觉到你不光是上半身热，你的热流同样可以到达下半身。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两个肩往前，慢慢慢慢的上，在我还没有说到达顶部之前，还在往上。现在肩已经到达了最顶端，慢慢慢慢的往后转，扩胸，胸腔一点点的打开，把你的胸腔一点点的打开，两个肩胛骨有点往后夹，往后一点点的加，好，现在两肩从后面特别特别慢的往下落，特别慢，越慢越好，越慢越好，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两个手臂有一股股的热流往下涌， 并且你的口腔里渗出口水了。刚刚我们只是做了一圈，好，我们现在再来做第二圈。尖尖往前，全身放松，不要抬手臂。现在我们全身的每一个，在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放松的，只有尖尖在转动，手臂自然下垂。不要抬手臂，两个尖尖慢慢的往上，还在上，还没有到达顶部。好，现在上到最高点，慢慢的往后，往后扩胸，把胸腔一点一点的打开，让胸腔打开，肩胛骨往后。肩胛骨往里夹，这里呢是我们的膏肓二穴，所以古人说病入膏肓。当你的病气入了肩胛骨里面的膏肓穴啊，这个人就无药可救了。那么我们这一节动作呢，就可以帮助把膏肓穴里面的病气排出来。特别特别慢的往下落，越慢越好。特别特别慢的往下落，你就会感觉到手臂到手指有热流往下涌，指尖可以感觉到发麻、发胀，有针扎的感觉，这个就是气感。所以我们这节功练气感是最快的，会比很多的功法都要来气感都要快得多。好，我们再来做，继续做。现在依然是全身放松，我们身体的重力慢慢慢慢的往下卸，卸到你的脚底板上，与大地相接。不要让你的膝盖过多的受力，命门放松，好，双肩慢慢慢慢的往上，往上。上到最高点，慢慢慢慢的往后，把胸腔打开，往后，可以停会儿。接 肩胛骨往里夹，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口腔里渗出甘甜的口水，这个就是津津余液，人体内的大药。这个口水就是宝贝。我们中国古代的药字就是字加水，指的也就是口水，也就是肾经。我们后面的课会讲这个口水如何入肾变成肾经。好，你们继续慢慢的做，把这一圈好好的体会，把你的觉知放在你的身体之上，感受你的身体。好，我们继续面含微笑，嘴角上扬，双肩慢慢往上，上不要紧张，你手臂的肌肉不要紧张，慢慢的上到最高点，慢慢的往后，打开，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非常明显的增强作用，对于呼吸不畅、呼吸短促、心脏病的这一节可以说是一竿见影。然后继续往后扩，你就会发现你的口水一点一点的渗出来，而且这个口水它是有一点甘甜的，这个就是津津余液，特别特别慢的往下落，越慢越好。一股股的热流往下涌动，如果你松腰松垮做到位了，这股热流不光是在你的上半身，还可以直接蔓延到你的双腿和涌泉穴。好，再来一圈，往前，慢慢往上，慢慢还在上， 最高点，慢慢往后扩，让你的口水明显的增多起来了。慢慢往下落，越慢越好。会发现你的指尖、手掌发麻、发胀，像针扎一样。啊，这个就是气。通过转肩，现在气血到达了我们的神经末梢，因为手指、脚趾、头部啊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地方，也就是神经末梢，所以很多气血循环不畅的人，他就会常年手脚冰凉。脸上长皱纹，通过这样一节简单有效、千年秘传的回春功，只要你按照我的标准来做，你很快就会觉得通畅。虽然我们外部看上去是特别缓慢的动作，但是现在我们现体内的气血的运行却是非常的快。你的外在圆满，你内在的气血运动就会越快。那我们的面部也开始变得红润了。等一下收工，你们可以照一下镜子啊，等你前后你的面部明显就不一样，你的脸部开始变得红润有光泽，眼睛变得明亮，头脑清醒，身心愉悦。好，我们再来做一圈，前慢慢慢慢的上，好，现在到达了顶点，慢慢慢慢的往后扩，把胸腔打开。我们平时的压力还有积累的情绪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释放出来，慢慢的往后扩，因为我们平时毒素就是积累在了肩颈穴， 现在通过你转动这个肩颈，它就让这个胆经的疏泄功能得到了畅通，那你全身的病气、毒素、压力、负面的能量排出去。现在特别特别慢的往下落，越慢越好，你就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气感。指尖非常麻，现在全身热流涌动，气血循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肾在轻轻的充满活力的转动，逐渐逐渐恢复了它的功能。当你这样天天做，你的肾功能就会恢复得很快。肾精会明显的增多，有参加过我们面授课的学员，现在可以精精入肾，还没有参加面授课学员，你们可以仰头，上身放松，腰部放松，胸口放松，往后弯腰，口对住天，来吞口水。好，吞完口水后，现在慢慢的直起身子，双手搓，双手掌非常用力，拼命的搓，让你的双手像火一样烫，用力，使劲的搓几十下。当你的双手掌像火一样烫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双手掌敷我们的双眼，盖在我们的眼睛上。这股能量会灌入你的眼睛，灌入你的上丹田。好，再次的搓手，拼命的搓，用力的搓，像火一样烫。一个手掌放在百会穴上，一个手掌放在我们的后颈部，也就是大椎处，搓搓我们的脖子大椎这一块，把这个汗擦干。特别是你们在户外练功或者是水边的时候特别注意，有一些细节你不注意，外面的寒湿气就会跑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你要把这个汗搓干啊，特别是这个大椎处，就是你的脖子这一块，一定要把汗给擦干。再次的搓手，还可以干沐浴，就是沐浴我们的脸，轻轻的抚摸我们的面部。 们可以青春永驻。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你的面部越来越丰满，皱纹越来越少，斑也越来越少。好，还可以干梳头啊，用我们的手指从前往后，像梳子一样啊，用我们的手指从前往后梳头。头部呢有很多的穴位，我最近呢也是在研究这个头疗啊，我觉得效果特别的好，因为头部呢是这个诸阳之穴啊，所有人体的经络都会经过头部。我们在面部美容十次，可能还不如在头皮上啊美容一次。我最近也是在实践啊，然后以后的话呢，可能也会出一个专题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如何做这个头部的。好，现在我们可以全身放松了。你现在可以看看远处，看看近处啊，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明显的明亮起来，头脑特别的清醒，身心很愉悦。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安静下来了，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抵不上一颗安宁的心。我们今天的代工呢就到这里，那接下来的还有五天时间呢，那我都会在本群里面带领大家练功，还有讲解啊我们这个道家内丹相关的这个理论知识。那等一下呢刘老师也会把以前大家习练太极回春功的一些分享发群里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后面几天呢，那每一天呢会有一个不同的内容啊，比如说我会详细的把这个太极回春功其中的还有一些细节啊会重点的分享给大家啊，你们掌握了这个松腰松胯的细节之后，就会发现啊这个更加的畅通啊，这个热流可以在全身的游动。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呢就到这里啊，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群里提问啊，如果你还有时间的人呢，我是建议练一次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听着我的录音再练两个周期。那么你一天呢，如果你只练这一节的话呢，那至少也要练到40分钟啊，你一天加起来呢也起码要一个小时你才会有明显的效果。那如果学完我们全套功法的朋友呢，那最好是早上下午或者晚上各练一次。那的课呢就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群里留言。